养儿不独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冷啊，心儿聪明啊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， 先扬起来。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这半截话，上来一姑娘，就吓我一跳。他这半截就扔那儿了，那什么，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红叶 声。 再为您唱两句，

见其是心，贪官污吏才逼迫得壮志难儿，割据在一方安乐之身，若不是拳打恶棒，与民除害焉能够，侵略虎的地下将落花把僧人绑，安置想打伤人命，为僧庇护不随之还小安，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调给调了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的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，难关春天的情况，猛抬头见红日西斜，就奔了前方，匆忙忙走进了村庄内，见路旁有几个小哥哥，神色慌张，只身走上前，一礼说有事相求，要歇宿在豪房。众中客猛抬头说：“好一个猛和尚，你必是个外乡人，不知道何方。”一我劝你要戒宿，往别处。 上了四只花篮，童先生也给上了两只花篮，希望红民在这确实也是林老的亲授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剑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，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